充满着异域情调的曲风，让人不禁联想起朴树当年的那首《白桦林》。相较于《白桦林》讲述凄美爱情故事不同，这首 Baby Dania 的新歌讲述的却更像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 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几个月前，朴树极为罕见地参加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他在台上坦诚地回答，之所以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缺钱。商演价格一向不低的朴树为什么会缺钱，这事儿还引发了一阵讨论。近日在北大举办音乐会时，坦率的朴树又透露已经挣够钱了。 原来我有那种想法，就是我挣够钱躲起来，就是特自在，但我好像现在不是这想法。我觉得人应该出来做事儿，不能躲清静。 听到朴树这么说，担心朴树赚够钱又消失的歌迷小伙伴总算是可以放心了。在华语歌坛，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像他这样抗拒大众，同时又被大众所倾慕和喜爱。他是如此特立独行的存在，又是如此必要的存在。 无可救药，被监狱骄傲，无所期待，无可乞讨，命运如刀，就让我来领教。 MyFam 名人堂，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好像企图说些什么。哦，我该如何让你懂我？哦，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已不在我的身边。哦，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哦，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不在我的身边。哦，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哦，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承受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丸。 100.5。 喜欢你，恋爱达人来自罗志祥和小 S。 那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想说的是周一周一悄悄过去，你们下班喽。首先祝各位下班快乐，今儿是周一对吗？没错。好了，这周末大家过得都怎么样呢？我呢反正是没有很悠闲的过啊，说在家呢，就是妈妈看你不顺眼，都这么大了还在家待着是吧？在家就要干嘛？就要干活，这么多家务，你说好不容易睡个懒觉，结果呢大早晨就被我妈喊起来，快起床，起床了，都几点了还不起床？你看太阳，这大太阳明明是下雾，哪有太阳啊？然后起来吃完饭收拾屋子啊，周末一大清早就这样的被我妈给吵醒了，宝宝心里着实苦啊。其实几乎每周末都是这个样子，只有下午的时候感觉最幸福啊。然后就是下午的时光就困了，我睡会儿觉吧，然后忽悠一天就过去了，你们懂的啊。那也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说，你经常被父母说什么，批评你什么呢？啊，那是谁？几点了？怎么还不起床？别赖床了啊！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Feeling when you're so strong, we'll be drunk, we'll be wrong now. Catch me when I fall.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今天周一要结束了，我们要抓住周一的尾巴，看看哪些秋友会的朋友们来了呢。今儿我们首先看到了我爱肥肥，因为土匪太自恋了，自己爱自己。接下来看到大月月霸、铁锤儿、黄秀丽未命名，还有什么浩南同学、兵哥无敌、00359S， 这个名字应该是自己的车牌号吧啊。好的，欢迎我们各位车友会的朋友们到来。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互动话题。今儿我们要说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们的父母都经常说你们什么，批评你们什么？为什么批评呢？来说一说理由，然后说这个说的内容，就怎么说的你，都说你什么了？我好像是八卦神附体了。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微博当中看到大家留言，首先看到郑玉啊，就来个图片评论说，宝宝心里苦，就不好意思，父母都说你什么了，是不是啊？还有看到了暖心师于天霸来报道了，还有老丁说到了第一次来，这个我父母说，我妈啊经常说我就是个兔崽子，好像这个我也能经常听到啊。还有这个人于天霸就说了，我妈说，我跟我妈说，妈，我同学来咱家吃饭，我妈说来什么来，你们有什么计划？你作业写完了吗？屋子收拾了吗？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家里什么也没有，你看谁谁家那谁谁的，巴拉巴拉巴拉。 父母都是这样啊，比较粘人啊，也不能比较粘人，我在这说什么都不对，说多错多，我还是不说了，父母说什么都是对的啊，我们以后就秉承着父母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开心让他们说。好了，大家如果有话想说的话，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对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就可以了。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王菲暧昧。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墨有喝光酒便算， 再次见。

这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就是你的父母都会说你们什么，骂你们什么，批评你们什么，因为什么说你们呢？微博当中看到了爱喝酒的假球迷，他说到了今天这话题够狠呐。其实还好吧，就是让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父母说我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对吗？爱丽丝小公主说到了，我妈说了，猪八，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就知道吃，就是能吃是福嘛，对不对啊？你多吃点啊，我妈就生怕我吃不饱，每天就吃饱了还要硬塞给我啊。请叫我大吉吉说到了，哎呀，困死了。昨天去泰山了，晚上回来困高速上了，那大雾呀，4点从泰山走的，半夜2点到家，3个多小时的路，我开了10个小时，我经历了什么到底？那你经历了什么？我就觉得你对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胡说八道，现在在这儿。 这什么驴唇不对马嘴了啊，有点。当然你的报道我们很开心，你就落座吧啊。看到了新墨，他说到了少吃点吧，看你天天懒的，都是让你们少吃点，这怎么能成呢？这边看到了困困困醒了，他说你看你赶紧减肥吧，越变越丑，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呀。怎么父母还能嫌你们瘦呢？应该就是嫌你们胖呢，应该就是永远都吃不饱，然后让你们多吃一些。反正我妈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一直想怕我吃不饱，一直多让我吃。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大家继续想分享的话呢，继续来新浪微博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 TG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丧万岁。如果大家想参与到其中的话，想拿走火锅券的话，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那么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 Lady Antebellum Let's Kiss。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M 100.5。 Shut up.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Yeah. 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是由国际卡恩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好了，到了狂躁万岁的时间了啊！那么本周呢，我们依然会送出就是我们的火锅券、火锅抵用券啊。冬天了嘛，吃点火锅是好的，对吗？鲜味捞火锅亭的100元的抵用券。那么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呢，首先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CH/MFM1005，找到官微之后呢，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本周系列，你猜对了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啊，今天给大家出了一道什么题呢？ 哎呦，你演的电影我看了好多部，我太喜欢你了啊！我知道人家是粉丝，这还不算数，你知道？然后说，我跟你说，我最喜欢你的就是一部，你知道？就那部，哎，我看了好多遍，那个，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呀，就那个跟刘德华演的那个，刘德华演的，我自己想，我哪时候跟刘德华演过戏？不是跟刘德华演的是哪个？就那个，还有那个啊，李冰冰，我就自己想了一下，这哪一部戏啊？想了想，人家报出名来，《天下无贼》。 好的啊，这个音频是听完了。那这个音频的主角呢，主人公他是黄渤。这个黄渤是没错的啊，但是我问题不是问黄渤的事儿。对，已经有答案了啊。那么和刘德华演对手戏的这一位主人公是谁呢？天下无贼里面的。好了，提醒就到这儿了，大家通过我们的官微直接发送微信就可以了。那我今天问题就是，这个主人公是谁？和刘德华对戏的主人公是谁？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着找，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混大品牌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啊！今天参加的朋友依然很多，看来大家都很想吃火锅嘛。看到了 M Yours 超级圆 Mr. 左轮全麦芝士马，还有肉球杨小二皮卡大秋哥，还有郑小聪，后面还有秃秃难得糊涂啊，柚子棒棒糖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王宝强，你答对了吗？其实这个音频当中是黄渤说的啊，黄渤是被错认为是王宝强，然后有答葛优的。你想啊，葛老师人家是没有头发呀，多么强的一个特征，然后人家王宝强有头发，就是把王宝强黄渤，王宝强黄渤傻傻分不清楚，被认错了啊。正确答案就是王宝强，几乎一半的朋友都是答对了。嗯，你看突突突，我看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看，找到突突突，还有这个今天人为什么这么多，我的屏幕一直在跳转啊。刚才我看突突突说了一段什么，然后被这个屏幕一转转走了，那我们就先不分享了，直接大转盘转一位幸运听众吧，送出就是我们的鲜味捞火锅提供的100元的抵用券，来大转盘转起来喽。好了，大转盘转了一会儿，停到了叫做于晴这位朋友，恭喜你了，获得了鲜味捞火锅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了。那么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想吃火锅还有机会，明天同一时间狂躁万岁再约吧。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今儿我们要讨论就是父母经常会说你们什么呢，会骂你们什么呢，为什么要骂你们呢？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信中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咯，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梁静茹没有如果。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 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Shake it。 了欲望，笑却雕琢了手腕，众里寻人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等谁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Yeah. Whoa.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继续的事情。 就是爱你，来自陶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分享互动话题，就是你们父母都会说你们什么，骂你们什么，批评你们什么呢？这边看到了微博名字叫做郭帅杰，他说到了，臭宝贝儿，你咋长得那么帅呢？可能他们是觉得我很骄傲，虽然我很平凡。就是自己的父母以你为骄傲，对吗？这是很正常的啊。春庭月光说到了，我出身两代书香门第，父母是职专退休教师，姥姥姥爷呢也曾是新华夜大的教授，大大是天津知名作家谁谁谁，我就不方便透露名字了啊。那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我喝大酒，怎么能这样子呢？啊，你不是应该秉承着他们这样的什么出自于书香门第这样的出身，对吧？你应该好好学习呀，应该喝着茶看着书才对嘛。还看到20岁的小孩孩来报名了，哎呦，银杏叶笔，他说到了，我妈说了，你别见一个爱一个行吗？我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貌似是一个男生啊，我这边显示不出来男女。好吧，你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要改啊。邱梦恒说到了，小时候呢，我跟我妈说，一会儿同学找我来，然后我妈说不行，你赶紧写作业去，就出去玩一会儿嘛。不行，写完作业再说，一会儿我同学来了问我在家吗，我妈就说了出去了，找别人玩去了啊。我当时那个生气呀，心想以后我都不会理我妈了，现在长大了，妈妈经常赶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了，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确实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哎呀，我妈说的都对，对吗？好了，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我的名字淑君，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有请出就是郑钧风马。 Yeah.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前面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崩溃，三寸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竟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你装逼但是是牛排队，你说崩溃的就走人才，但是玩够吃的就快击败，毕竟分钟两个是人一起 你小丑搞着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种风为我飞，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 前男友的约会，却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洗衣店都还明年，网络上五十个变身年龄一点都不累。 我一装备开始上周派对，你说跑不开的就走人才，你说我都觉得了快几百，你说你都让我什么可惜， 管你上周搞着我陪，管你是小星星是种风为我飞，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陪，我陪都陪都陪， 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快都陪都快都快都快都快都快都快都快都快都快 您带来的 pla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继续看到了大家对今天话题回复啊，我们今天分享到的就是今天说的就是父母都会说你们什么，骂你们什么，批评你们什么呢？杨娃娃说道：我爸呢就喜欢喊我死胖子，哎死胖子，我妈叫我臭闺女，这是称呼啊。困困醒了，他说妈妈觉得太胖了不健康，一般胖人比较容易生病，瘦子不懂胖子苦啊。其实就是保证一定量的运动， 然后呢就是少吃多餐，应该是对，少吃多餐就可以了，稍微的控制一下就好了。但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别看他胖，真的是虚胖。嗯，看到了万事屋里的糖糖，他说到了，我妈说了别玩手机了，天天玩都傻了。我就说你不是说做事都要投入认真的吗？不要打扰我认真玩手机。哇，我学到了，好机智，下次我也这么说，你不动我就不动。他说到了，要知道你长大了这德行，当初我就不该生啊。我然后这位朋友就说了，妈妈现在又不能回楼回炉了，别自己气着自己了啊，乖。你说这妈得怎么回复啊。嗯，看到了看淡俗尘说的，我爸爸说我像你这么大顶家过日子了，什么都自己干，你这现在什么都不会，都不知道钱是好的，天天跟流水似的花啊，我一天花十块你得花三十，什么时候能长大，这一天天头都大了还没法跟他说。没办法，父母嘛，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就听着就好了，对吗？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何静，月亮偷着哭。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祈祷如酒醉。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呢，也不会再孤单，因为有音乐摩天轮陪伴着你。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石头大屁股的回复，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我爸说了，我是购物狂，谁不是谁不是，什么黄额娘天天让我运动啊运动啊，问题是我离不开软绵绵的床呀。 嚯，你们都皇额娘了，那我们家那就是皇太后，我就天天称呼我妈皇太后。太后您有什么旨意？文清说到小时候总是屁大的事儿就哭，哭起来就没完，就挨打。我妈说不许哭了，然后我就说你不打我，我是哭吗？我妈就说了，你不哭我是打你吗？然后那你打我我就哭呗，无限循环当中总是挨胖揍。其实打是亲骂是爱，还是那句话对吗？然后说到这个购物狂，我妈经常会在家，嘿，这衣服不是有一件吗？我说这样的衣服可能会有很多件，但不是一模一样呀。我还给她细心的解释哪哪不一样，哪哪不一样，还有项链，嘿，这两条不是一模一样吗？我说材质不同呀。好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张敬轩《过云雨》。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 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天，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快走开，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开心的事儿，出去玩的事儿啊。MyFam 私人定制自驾游，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在12月27号到29号。那途经毛巾坝、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体验一下林海滑雪呀、沙漠越野呀、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住宿呢，那就更别说了，温泉酒店，还有就是五星酒店。体验的项目呢以及行程安排会发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的推送当中看一看啊。那么历史什么行程安排都会在里面说得很明白。那大家如果想报名咨询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可以拨打58565990来进行咨询就好啦。好了，继续送上好歌曲，来自任贤齐《依靠》。 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影响，将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 认认真真的去爱，就不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 就像新朋， 就有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FM。 挣扎，把想你剪成几段，傻傻的彷徨。雨有一点急躁，在我脸上涂鸦，把心情画得乱七八糟。滴答滴答响，我手上没有伞，分手的信有一张。我没有故事，雨水渗透，写你爱他那一行。我

19:1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公司的消息啊。那苹果公司发布最新的消息，说到了少数呢在2015年9月到10月期间生产的 iPhone 6S 设备当中，某项电池元件被装进电池包之前，在受控环境空气当中暴露的时间过长了，那么使电池电量消耗速度快，是快于正常的水平，就是消耗的很快，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使用一天，它可能也就使用个3-4个小时就会意外的关机了。同时呢，苹果公司就强调了说，这并不是什么安全问题，但是可以承诺去给你们换电池了啊，给这些用户去换电池。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用了2-3个小时，手机就关机，我说你的电池绝对有问题。还好啊，不是什么安全问题就好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汪峰，你走你的路。 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来自老狼，我要你。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便民提示看一下啊，最近呢是不少旅客发现12306的铁路客服网站以及电话订票只能订到12月29号的车票，之后的车票呢就订不到了。对此情况呢，铁路部门也表示了，此次呢是车票预售期的调整。那因为部分新线即将于年底开通运营，铁路部门将会调整列车运行图。12月30号之后呢，车票预售期调整为30天。那么在12月29号以及之前的车票，目前是正常发售的。当新列车的运行图确定发布后呢，车票也将会陆续的恢复正常发售了，所以呢不要心急喽。好了，我们关注完便民提示，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忆莲《夜太黑》。 优质音乐时间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我们听到来自田馥甄带来的歌曲，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刚刚听到这歌呢是灵魂伴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关注一下有关加引号伴侣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一个事儿。那和很多狗狗不同的是，他们呢是从小就经历过严格训练的，几乎每天都要工作。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是导盲犬。那他们也是盲人的眼睛，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是开始接纳导盲犬了。那曾经也会有盲人带着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但是呢他是被拒了10次应该说是10多次。但是这个导盲犬呢只能默默地趴在地上，然后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接纳，希望他能够帮这些盲人走得更远一些。其实真的是这些导盲犬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盲人他是看不到，然后也不知道走到的是哪里，也希望社会能多接纳他们一些吧。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朴树，且听风吟。 MyFM 100.5 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剩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要去哪儿？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深夜收紧我的心。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究竟可以魔性成什么样？最近游笑新闯地球爆出了一段未播花絮，着实让大家狠狠地笑了一场。在花絮视频中，大张伟和王自健倾情演绎了这首魔性十足的主题曲。这首神曲由诸多大热嗨歌串联而成，节奏详尽，过渡巧妙，舞台上两位队长配合默契， 一次看完让人大呼过瘾。主题曲不仅有倍儿爽、洗刷刷等大张伟的传唱佳作，还有 PPAP 这种时髦热门的网络神曲，土洋结合到位的屯儿，大热偶像组合的热门嗨歌，统统包含在内。这首内容包罗万千，风格灵活多变，搭配天衣无缝的主题曲，简直就是集巧妙、幽默于一身，包揽时尚、笑料于一体的超级符合《笑星闯地球》喜剧调性的量身定做神曲。大张伟、王自健作为笑星队和地球队的队长，在演绎这首主题曲的过程中，使尽浑身解数，带领各自的队员们在舞台上嗨唱嗨跳，丰富的舞蹈动作、夸张的肢体语言等，都让人觉得超级魔性。既然主题曲都这么魔性，那节目应该更让人期待吧。果然节目开播第一期就引起了观众的一片热议，在大张伟和王自健的带领下，各自团队就社会问题热烈开撕，整场节目包袱一个接着一个，有观众称真是根本停不下来啊。如果你也是个段子迷，那这档喜剧节目确实值得去看一看笑一笑哦。 娱乐有观点，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Ba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 FM。 那三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来自何炅的一首《另一个自己》，北京时间来到了20:09，这里仍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马上为你送出的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稍后呢由 Kevin 陪你度过4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是周一了，要祝你周一快乐，一周快乐。而马上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呢，它的演唱者是有着上位诗人之称的 James Blunt， 一起来听 Tears and Rain。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That become my skin, see the light that burns within my meeting. I wish I'd chosen darkness from cold. I wish I'd screamed out loud instead of found no meaning.I guess it's time I run far away. Find comfort in pain. All pleasure's the same. It just keeps me from trouble. Hides my true shape like Dorian Gray. I've heard what they say, but I'm not here for trouble.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It's just tearsI wish I could walk through the doors of my mind. Hold memory close at hand. Help me understand the years. I wish I could choose between heaven and hell.I wish I would save my soul. I'm so cold from fear. I guess it's time I run far away. Find comfort in pain. Oh, pleasure's the same. It just keeps me from trouble.

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夏天慢慢的风，聚光灯闪闪的动看时光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来自徐良的一首《心跳时光》，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990年，来自台湾的娃娃一直和一个来自北京的舞蹈老师一见钟情，在他眼中的那个男人非常优秀，那是一个台胞可以土访大陆的年代，但是台湾到北京还是没有直航，于是为了看到他，每次都是娃娃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这段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呢就注定了是一场苦恋，不是因为孩子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孩子和妻子，于是娃娃万念俱灰回到了台湾，和他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呢，唯一可做纪念的就是一张从节目单上撕下来的那个舞蹈老师的不甚清晰的黑白剧照。马上为你送出的就是充满了这个故事的一首歌曲，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WiFi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都忍着苦苦记忆。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我是 Kevin。 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这位这首歌呢，又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是林俊杰在16岁的时候呢，有位女性友人向他告白，虽然说没有成为情侣，却变成了好朋友。他还牵红线呢，让林俊杰认识了当时的初恋情人。然而在1997年，这位女友人搭上了死亡航班，飞机在空中粉碎性的解体，机组人员和乘客无一生还。而得知那位女友人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张自己的照片的时候，让林俊杰难以接受，一直将这段回忆封存，不敢向别人提起，因为当时太小，不懂该如何去表达那一种感情，也不敢去面对这件事情。在2013年，正值林俊杰出道10周年，唱片公司在企划他的新专辑的时候呢，希望他能讲出不曾说过的内心秘密，林俊杰才决定自揭伤疤，坦言当年事情来得太突然，有太多的话来不及说，到现在他还保存着对方留下的那张照片，于是把想说的话都写到了歌里，就是这一首《修炼爱情》，来自林俊杰。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凭什么要失望？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的这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 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失算，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这里是 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因为之前发行的那张专辑被批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于是周杰伦呢在《我很忙》这张专辑中力求突破，并专门为专辑创作了这一首《甜甜的》。而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呢，一开始周杰伦在考虑这首风格甜美的歌曲是否适合自己演唱的时候呢，但是想到这首歌可以表达自己对于学生时代那种单纯感觉的怀念，于是排版收录到了专辑当中。而《甜甜的》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粉色系的作品，但是周董在对于爱情对于可爱的尺度都还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仅仅是他宏大音乐命题中的零星点缀。而这首歌比周董一般可爱的歌呢更多了一些俏皮，没有太多的前奏，一开头就唱了出来，直接涌出了甜甜的味道。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周杰伦《甜甜的》，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懂得。你爱过的竟然大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

再会真一点。Oh, yeah,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再 守护着我脆弱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 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选择在你眼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